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58章，生死两面。 只能活一个。 江瑶瞪大了眼睛，惊愕地注视着饕餮赤红的双眸。饕餮的言下之意毫无疑问，表明着他们两人之间将面临着相互厮杀的唯一选择。 不，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的。 江瑶回过神，用力摇了摇头说道， 既然我们是从上方掉入这山体里的，那么至少打破上方的岩壁就有逃生的可能。 但你能保证上面的岩壁不塌方吗？饕餮冷笑一声，慢慢走向江瑶。这里的岩壁结构并不稳定，真要硬来的话，恐怕还没等我们出去就会被全部活埋，到时候我们两个谁都活不了。 这…… 江瑶语塞，一时不知该如何反驳。还有，这片山里的岩浆已经越来越活跃了，再不快点出去的话，怕是没等熔岩爆发，这里的氧气就会被先一步耗尽。饕餮说着，在脸色苍白的江瑶面前站定住了脚步。所以想要尽快离开这里，只剩下一个办法。饕餮笑了笑，忽然伸出手，一把抓住了江瑶的手腕，把江瑶的手拉向了自己的胸口。阵阵鼓动的心跳随着饕餮身体的温度缓缓传入江瑶的掌心。 感觉到了吗？我的心跳。 饕餮轻语着，在江瑶惊愕的目光中慢慢俯身贴近。 即便是凶手，一旦心脏被破坏，也还是会死的。 饕餮微笑着，双眸中涌动着某些琢磨不透的东西。 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让你杀了我，这样一来我可以得到解脱，而你也可以从这里出去了。 开什么玩笑？ 江瑶脸色一变，立马抽出手往后退了两步。 再怎么样我都不可能对你出手。 那你是打算死在这里吗？饕餮直起身子，眼眸中暗含讽刺。别忘了，我是能重生的，即便在这里肉身消灭，也可以在地界其他地方转生并继承记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你杀了我才是我们两个同时活命的唯一办法。 可是 你已经没有时间犹豫了，再这样下去我们都活不下去。饕餮瞥了眼下方越加开裂的溶洞地面，随即又将视线移向面前江瑶那张错愕的脸，嘴角微微一勾。 还是说你其实是想被我杀掉呢？如果你真想杀了我，我早就不可能站在这儿了。 江瑶咬着牙抬头迎向饕餮的视线，经过一开始的不知所措，此时的江瑶已经冷静了下来，目光也转为了坚定。 不管你今后会重生也好，继承记忆也罢，但对我来说，你救过我，帮过我的事实不会变。 江瑶一字一句地认真说道。 而且我也说过，我从没把你当什么凶兽看待，你有恩于我，也是我的朋友，要我为了自己保命而对你出手，这种事我办不到。 朋友？饕餮微微愣了愣，似乎没想到江瑶会回答得如此决绝。他盯着江瑶的双眸看了一会儿，赤色的瞳孔中隐约划过些许细微的波澜，但又很快恢复如初。半晌之后他忽然笑了。 哼，真是个固执又愚蠢的人类啊。 饕餮闭上眼，苦笑着摇了摇头，随即背过了身，似乎已经放弃了试探。 行吧，事到如今我也不拿你开涮了，实话告诉你吧，想要从这里出去，除了我们之间活一个外，其实还有另一个办法。 真的吗？是什么办法？ 江瑶一听事情有转机，连忙追问道。 之前我有说过，想解除这妖骨阵，有个办法是让施术者自己停下，换言之， 只要我们找到施术者并打败对方，这个法阵就自然土崩瓦解了。饕餮说着。 可施术者一般不会自己也处在阵中吧？ 江瑶依然有些疑惑。 哼，理论上不会，施术者一般会待在阵外的保护结界里，但这并不代表对方不会被拖入阵中。 饕餮摇了摇手指，意味深长地说道， 妖骨阵是一种反噬性很高的法阵，一般的妖骨师应付应付低级妖类倒还好说，但要是想把我也练成妖骨，那就是在痴人说梦。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反噬这个法阵的施术者？ 江瑶的精神为之一振。 哼，没错。饕餮笑了笑说道， 当妖骨阵内爆发的力量超出施术者能力时，施法者就会被拖出保护结界，吸入禁阵中，到时候只要我们打倒对方，这个妖骨阵便会迎刃而解。 原来如此。 江瑶闻言，心中的大石头终于稍稍落下，但他很快又意识到了什么，脸上顿时又堆起了不满。 说起来，你明明知道有别的办法离开这儿，那之前干嘛还说什么让我杀了你这种话，耍我很好玩是吗？ 江瑶气鼓鼓地说着，似乎对饕餮的试探很是不悦，而饕餮则呵呵一笑，压根没打算解释，转身走向石台正中那一道道错落的法阵纹路。 你去哪儿？ 见饕餮忽然背身走向了远处，江瑶诧异地问道。 那还用问吗？把外面那家伙拖进来呗。 饕餮随口回了句，抬手看了眼自己的掌心，只见一丝丝暗紫色焰火开始在他手心中聚集成型。 爆发力量吗？哎，虽然不太想那小子面前用法力，但也没办法了。 饕餮低声自语着，无声地叹了口气，随即别过头，对着身后江瑶的方向关照了句， 你小子站远点，别怪我到时候牵连到。 嗯？话音未落，饕餮忽然脸色一变，只见石台表面的法阵纹路忽然发出了阵阵异常的光芒，而随着地面纹路中那急速流动的诡异红光，站在法阵边缘的江瑶顿时像是被下方某股力量拖住似的，身不由己地跪倒在法阵之中。 我的身体啊！ 江瑶一手撑着地面，一手抓着胸口，一股急剧蹿升的不安与焦躁宛如焰火般灼烧着他的五脏六腑，他感觉自己的脑袋、胸膛、四肢正被某些不断膨胀的炙热能量所拥堵着，停滞的脉络让他整个人都处在快要炸裂的剧痛中，就连神智也开始出现了恍惚。 想逃没那么容易。 一个冰凉的女声在混沌中忽然传入耳畔， 我已经等不及了，快把你魂交给我。 这个声音是 江瑶的意识瞬间清醒，她似有所感地抬起头，在怀中那枚骨丹闪烁的妖异光芒中，她看到了一名身手异处的长发女人正贴在上方岩洞顶部的阴影中，冷笑着俯视着江瑶。 无头活尸？ 就在江瑶认出对方的那一瞬间，一道赤色身影从江瑶身边猛然窜出，朝着上方的那只张牙舞爪的活尸冲了过去，碎裂的石块纷纷砸在江瑶身上，在剧烈的冲击下，整座石台也开始了微微震荡。江瑶看了眼前方与活尸站在一起的饕餮，不想成为累赘的他拖着疼得快要撕裂的身体跌跌撞撞地躲进了边上蚩尤石像的空隙中。 胸口好疼，快喘不过气了。 眼前的视线逐渐模糊，前方的战斗轰鸣也像是隔了一层薄膜般混沌不清，冷汗连连的江瑶低着头大口喘着气，身体里的那股焦躁伴随着剧烈的心跳， 渐渐充斥着他的整个意识世界。 为什么一见到那活尸，我的身体就开始不正常？还有，那活尸号称要我的魂，难道说…… 小心！一个熟悉的声音毫无征兆地悠悠响起，将江瑶从恍惚中陡然唤醒。而与此同时，一股直刺心脏的危机感从江瑶的脑袋中轰然炸响。江瑶慢慢抬起头，怔怔地看着那只倒悬在自己面前的狞笑的女人头颅。 你逃不掉了。 女人咧开嘴，露出了一口森冷的獠牙。 让我们开始吧。 妖异的法阵红光在一瞬间轰然迸发，与此同时，一道道红色的能量薄雾从法阵纹路中弥漫而起，并如锁链般束缚在江瑶周身。那一刻，江瑶只觉得一股炙热能量拥堵在自己的五脏六腑，胀痛得快要爆炸，一种深入骨髓的痛苦将他整个人的神智几乎摧毁。江瑶大声嘶吼着，但此时的他已被那薄雾封锁在原地，半点动弹不得。恍惚中，他看到了远处的饕餮正奋不顾身地试图冲开阻碍的红色薄雾，向自己飞奔而来。只是这一切在江瑶的眼中却渐渐变得飘渺而模糊，如被割裂的空间般渐渐远去。 嘿嘿嘿，死心吧。我设下了结界，他靠近不了的。 伴随着冰冷的话语，一股灼痛顿时涌上了江瑶的胸口。他颤抖着低下头，却发现自己怀中的那颗骨丹正爆发着刺眼的光芒，极生的温度有如一颗烧红的铁球，渐渐侵蚀着江瑶的皮肉。 气脉尽断吗？难怪那东西出不来。 与尸身合二为一的女人头颅冷笑着，伸出手指点向了江瑶怀里的骨丹，缓缓贴近了江瑶的脸。在对方那浑浊的瞳孔深处，江瑶似乎隐约看到了某些似曾相识的血色光影。 就让我来告诉你吧，这枚骨丹的真正用法。